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心都紧扣，身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得我一个人翘起双手，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也没有。

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三包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陈旭东： 新产品不见得意味着新技术，更多的是一些把成熟技术应用到产品里头，让大家生活更方便。所以呢，我就给智能下了一个定义，我自己的定义。所谓智能，就是利用成熟的技术和产品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大的方便，使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智能设备如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呢？它其实有两个途径。这个设备完全替代人工，替代本应该由你来做的事情，按你的做的流程一步步来做，这是第一种方法，来取代你的这个工作。第二种方式呢，这个设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工作，但是达到你同样的这个效果。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面向未来的世界，就是说中国的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我觉得要知识体系是要进行重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传统的知识的学习对孩子来说不重要。为什么？比如说孩子语言习得的过程、文化习得的过程、数理知识的这个基本知识方法的习得的过程，实际上是它是对大脑不断的开发的过程。未来孩子具备这种自学能力和具备未来面对未来世界的创造力、批判力还有是创新能力，我觉得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他过去的就是说对于知识的吸纳过程中间所使用的方法问题，以及什么样的知识应该吸纳的问题，而不是说现在说知识教学本身不重要，这个完全不是这样的。 知名大提琴演奏家陈伟平： 几年前的一天发生了一次意外，我的手指被重物砸到，当场就骨折了。天性乐天派的我一开始还挺乐呵的，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可是时间一长感觉就不太对了，吃喝玩乐带来的那种快乐很肤浅，对比那些从小开始日复一日练习的日子，虽然艰辛，但却赋予了我人生的意义。直到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一个为了拉琴而生的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和挣扎以后，骨子里那种不服输的劲儿又被点燃了，于是我决定进行复健练习。很快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又回到了我自己属于我的舞台。所以从此以后，为了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的手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无论世界杯看得再热血，绿茵场上一个球我都没有踢过，篮筐里我一个球都没有投过。人生有很多取舍，但这一次我选择了自己最珍爱的事业。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美联储理事表示，未来一年或两年内，美联储应坚持逐步加息路径，可能加息至超越中性利率水平或超过3%。中国八月新增信贷和 M2 增速双双回落，社融1.52万亿，大超预期。近日，桥水基金创始人兼总裁瑞达利奥受访时表示，经济危机的最大教训是，央行应该留意泡沫阶段的经济情况能否偿还债务。尽管债务增长会给经济增长提供资金，但也会导致资本泡沫的破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反反复复。 掠过，细细的雨点传遍寂寞心窝，风中的记忆不断刺痛着我，美丽故事伤心结果。 已经五点钟了，快要下班了，努力再冲刺一下，不要偷懒哦。我是潘玮柏。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的线，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克。